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的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的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 有真实的自己，挑战不同成绩，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，跟着呼吸，听节奏的强烈，颠覆想象的夜，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。 有能量，放马兰。 Welcome to DJ Spring Chuhui's Pop Music， 能量音乐 ，Here's the Pop Music。 Hello，Hello， 我们的节目开始喽！哦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啊。这时候呢，你在做些什么呢？下班在回家的路上，还是要赶赴一场应酬的路上呢？那记得喝酒，千万不要开车哦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能量音乐了。第一个要登场的呢是李荣浩。我们说，在浮夸的世界里低头坚持啊，李荣浩呢用他的音乐呢来拆解和揭露我们认知的现实。那所谓的理想，不过是平凡真实，就算是曾经迷茫蹉跎，也是一种琢磨。所以呢，下面为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于他的那首《有理想》。那在你我日夜生活翻来覆去的这个城市呢，用李荣浩看世界的角度，重新感受一下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，重新体验活在当下的孤独、快乐和大不易，来唱出我们彼此自己真正的理想。所以呢，让我们有请李荣浩带给我们《有理想》，掌声有请。 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后退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。我现在要开始都是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其失望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后退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。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其失望， 想、有深度、有主张，呼喊着人生的抱负。所以呢，诙谐的口吻里真的是在调侃真理，看似世俗，却也是表态认同。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理。那这也是李荣浩专辑里少有的快节奏的歌曲啊，带着铃鼓、电风琴等元素的复古曲风，微微老派的味道，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，却成为了一首充满着富饶的趣味的歌曲，让人真的是耳目一新。那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大家能够喜欢。好吧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 FIR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光芒》。没错，浩瀚的大宇宙里呢，每一个平凡的人呢都很渺小，所以呢，我们都曾受过伤啊，我们也都会受伤。燃烧的小宇宙里呢，每一个平凡的人呢都是伟大的，只要呢眼睛还能够看到光芒，那就要努力的发出光芒。所以呢，让我们来有请 FIR 带给我们《光芒》，掌声有请。 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 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 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 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 曾经在我们都是少年的时候呢，我们许下过很多的愿望，当然了也会有很多的梦想。后来呢，因为种种的原因呢，一部分人呢偏离了原来的轨道，一部分人呢还在坚持。我们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寄居在一起，我们曾经的都要发誓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后来长大了呢，回想起当初的誓言，只剩下了感慨。少年时代呢是一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了，那个时候呢不用想物质的问题，也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，有梦想，有活力，只知道自己往前冲。后来呢，我们渐渐地变得很现实，变得是畏首畏尾，为生活而奔波。有的时候呢，真的很想问问自己，从前那个少年还在吗？ 爱已 还在原地烦，我将一床被单叫成温暖一片，爱已经灭亡，然而思念更坚强， 都说呢，从熟悉的东西当中呢，能够找到安全感啊。那王力宏的歌曲呢，就可以给很多人一种内心的安全感，听着呢就很安心，不要害怕，梦想还是有的。来自于王力宏，你还喜欢吗？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让人听了之后就会很安心的歌曲啊，是来自于徐佳莹带过我们的《言不由衷》。那这首歌曲呢，表达的是对爱人的一种祝愿啊，但是呢，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痛，才能够如此的言不由衷。一串祝愿当中散发的是对这段感情的执着，那么徐佳莹唱的是很克制，用了很多的气声，就像是对失去的情感的一种克制，想爱却又只能默默祝福的那种不甘，整首歌曲都是对情绪的非常细腻的表达。所以呢，来听听看来自于徐佳莹《言不由衷》。 写一篇祷文，

的过好每一步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，牛奶咖啡的《明天你好》，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吧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朝着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在哪里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，时间它总说谎，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，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 明天你好啊，是来自于牛奶咖啡啊，这也是一首送给惜别的伙伴的歌曲，充满了眼泪拥抱的回忆的一首抒情之作啊，代表了长大的一种意义。那歌曲呢，是以清新温柔的乐风向人们呢传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，积极去面对生活，快乐的去生活。那穿插其中的口琴呢，为歌曲增色不少啊。那悠扬的口琴呢，配上歌曲啊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怀旧的气息，仿佛和那些离别的情绪重新回到了眼前。我们说越美好的事物越害怕得到，因为呢美好呢只在眼前这一秒，那不管今天是怎么样，还是要面对明天，充满希望，对生活对所有的一切充满着希望和向往，这才是对的，你知道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，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。来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内心总是最诚实的，依靠自我清醒和消解的能力，很多问题都能找到答案， 单依纯的新歌《喂》就是深夜时的自问自答。在这首歌里，单依纯扮演的是倾诉者的角色，向自己倾诉，没有深刻的大道理，只是单纯用潇洒的态度去面对那些孤单时的自告奋勇，还有漫漫长夜时的辗转心情。我是 DJ 董鹏，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单依纯《喂》。 应该没空，一张白纸与墨萍水相逢，少了副面容，表情有些陌生，无法集中，白日做梦，哗众取宠，自告奋勇，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。抱着伤口，怀着嘲弄，点一把火，就有人送风。上场不学，下场匆匆，最好顺从。心中有罪，心如止水，像两种极端最疲惫，就不肯睡。谁是谁的谁？喂，却不为只一醉少一醉，伤一泪又一碎，我实在惭愧。喂，睡了飞，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 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谁能数得清楚现实的铁网刺伤了多少不羁的自由灵魂？能量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春晖啊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独特的人，送给每一个不被理解的坚持，每一个自我又叛逆的灵魂，每一个相似有独特的人。那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，只要走的方向是正确的，不管多么的崎岖和不平，都比站在原地会更加接近幸福。所以呢，我们听听看来自于徐海翘带过我们的独特的人，掌声有请。 尽量满足你所有的要求，就算要用微笑来显示兴奋。我想脱离枯燥世界的寂寥无痕，我心里住了一个人，不问也不问，那是你曾为我刻画 论你正在经历什么，一定要坚持；无论你遇到什么，一定要肯定你就是这个独特的人啊！即使呢，外面的星球找不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玫瑰花，那即便所有的人都放弃了你，你也不能放弃属于自己的天分。所以呢，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坚韧，我就是独特的人，才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懂了吗？好吧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啊！今天呢，算算时间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，为你送出的这首呢，依然是一首加油打气歌。在周星驰的电影《少林足球》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人如果没有梦想，那和咸鱼有什么两样呢？这句话呢，五月天也十分的认同，然后呢，就有了《咸鱼》这首歌曲。咸鱼呢，就算是翻身还是只咸鱼，输也输得诚恳，至少到最后呢，我们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。歌词呢，虽然有点微微的自嘲，却可以鼓励我们勇往直前，顽强进取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共同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五月天《咸鱼》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喽，拜拜。 我是一只咸鱼，不想承认，也不能否认。不要同情我笨，又夸我天真，还梦想着翻身。咸鱼就算翻身，还是只咸鱼，输得也诚恳。至少到最后，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。我没有任何天分，我却有梦的天真。我是山不是蠢，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。我如果有梦，有没有错，错过才会更加明白，明白坚持是什么。我如果有梦，梦要够疯，总会有一天我的传说。我不好也不坏，不特别出众，我只是敢不同。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，错完了再从头。也许放弃掉一些，活得更轻松，我却不再是我。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，咸鱼也要有梦。我没有任何天分，我却有梦的天真。我是山我是蠢，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。我如果要